又一剂，可知与别人作戏，隔膜几许将烈酒斟满那空杯中，藉着那酒洗去悲伤，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作戏，隔膜。 丢失了钥匙的我，游荡在风中。

告诉你我很爱你，都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， 游泳的鱼。

看着爱从指缝中流

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最近北京市的环卫集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呢，2017年的10月1号至7号，共收集垃圾47.9吨，垃圾总量同比减少0.1吨，比10年前减少了接近一半。经典九六九，则令带你听资讯。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，北京市的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1268.16万人，同比增幅了5.6%，旅客发送总量再创历史新高。据商务部的监测，10月1号至8号，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.5万亿元，日均销售额比去年11增长了10.3%。国土资源部近日明确，与集体租赁住房的本质不同，小产权房涉及违法用地，又涉及违法建设和销售，产权不受法律保护。国家邮政局9号发布，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3年稳居世界第一，对全球快递增长的贡献率达40%。近日，新疆哈密市东天山北路一带受冷空气南下的影响，普降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雪，厚度达到40至50厘米。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结束，在男单的决赛中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纳达尔战胜了澳大利亚人克耶高斯，时隔12年再次在中网夺冠。随着8天国庆长假的结束，2017年国庆档正式收官，累计的综合票房达到了26.22亿元，创下国庆档有史以来的票房纪录。

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